最近通胀咁犀利，25蚊做得啲咩啊？ 系啊，变靓啲推出嘅纤体保养疗程，只系需要俾500蚊，一个月就可以做足20次纤体疗程、啊。计翻条数，每次都系25蚊咋？ 哇，变靓啲嘅纤体疗程，唔止瘦咗，唔会翻胀，仲系反通胀添啊！ 咁你仲唔快啲打嚟8101-1183报名？ 先生贵姓啊？ 升级人赛线逢星期六日11:30到1:00，主持人 Stephen Wong 王泳同你谈天说性 @HongKongReporter.com。 好，咁第二次翻嚟啦，咁阿的头先你讲紧个鸡蛋点样？你话你系继续讲埋先。 听听我讲啦，咁因为即系啱啱早嗰即系当香港爆咗呢坛即系三聚氰胺鸡蛋之后啦，咁就卫生署出到嚟就话，咁鸡蛋个摄取量系几多几多啦，咁然之后佢都公布咗一样嘢，就系话嚟紧咧，我哋会验埋咩咧？包括所有肉类嘅内脏，包括鸡、猪同牛，咁亦都即系代表咗咩咧？即係蛋白質呢樣嘢，所有食物基本上已經有㗎啦。 OK， 因為喺個飼料度出現。咁同埋同一時間，大家要諗一個問題咯，就係即係我有時覺得嘅衛生署講嗰樣嘢咧，就真係白痴嘅。例如小童啊，你食幾多八隻啊一日啊，咁你會有啊。跟住大人食幾多？ 係啊，呢、這個好荒謬嘅。 荒謬 嘅。而家個荒謬就係話咧，一個荒謬嘅妥協啊。即係我成日講就係、是，我哋而家唔係講緊話食幾多啊，係問題就係、是、喂，我哋食嘅嘢係 應該有 係啦，即係而家唔係講應唔應該啦，係已經一定會有三對。 而個問題， 即係呢個等於再遲少少，第日食啲食物咧，佢話俾你聽，有生埃嘅。不過呢個生埃唔足以令你死亡，咁但係咧，總之樣都有生埃㗎啦。咁 而家 你都要食， 而家係乜柒都有，即係衰啲講句，喂大佬你食雞蛋，老實講你唔係就咁烚蛋㗎嘛，你可能炒蛋，你其他出去食雞蛋，你叫條星洲炒米嘅時候又有炒蛋，跟住肉啊乜嘢都有，麵包製落去搞掂啦。所以你其實一日 呢個都無奈啊！咁但係即係仲有就喺大陸就吹得好痕咧，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好多人就而家開始就喺度研究究竟呢啲三聚氰胺係邊個即係發明啊？咁誒有一個幾最近有一個幾震撼嘅消息來源咧，就係話咧嚇，咁咧就係話咧呢個三聚氰胺其實最早嘅時候咧係呢個中國科學院咧。是出嚟嘅，喺嗰度出嚟嘅。咁你知唔知中國科學院係咩先？ 中科院嘛。 中科院啦，中科院就係即係國家對口單位啦。 冇錯。 咁就第一任嘅，如果我冇記錯，第一任嘅科學院院長就應該係郭沫若嘅。咁而家嘅科學院院長呢就冇乜人識嘅嗰個，但副院長呢就係我如果冇記錯呢就有江綿恆粉嘅，即係江澤民個仔都有份嘅。咁佢咁呢單嘢咧傳出嚟咧，其實咧就幾搞嘢咧，就係咧佢哋就曾經發覺咧，即係詳細我就唔講啦，即係大致上咧就係咧，佢哋係發覺推到好早，早到去1999年嘅時候呢，就佢哋揾返喺網上有一啲留言嘅貼呢，係由中科院嗰邊呢係發出嚟嘅。咁呢就係講明呢係由佢哋去發明一啲叫做 DH 合成高蛋白飼料添加劑，咁呢係會幫助呢、這個即係廣泛咁幫助農民呢，即係如果係用一啲呢啲咁嘅飼料呢嘅係會將嗰個成本呢係大大減低嘅。咁而同埋呢就係呢係佢嗰個詳細嘅即係嗰個究竟係點樣 即係個成分係點啊點啊，係同而家嗰個呢、這個含三聚氰胺嘅蛋白精咧，係、幾乎係差唔多好吻合。咁同埋咧就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個中科院而家就否認咗呢件事啦。咁、但係嗰篇文章我睇過咧，其實就真係好似。 其實我又扭一扭，因為前幾日咧就喺香港電視就講咧，就話其實即係三聚氰胺點樣嚟咧？就原來係即係其實係一個工業嘅一個廢料嚟嘅。咁、但係咧就佢哋話要清除呢啲工業廢料咧，就要好多好多人力物力嘅。咁佢哋就話發覺原來呢啲工業廢料係可以 reuse 嘅。喺某方面可以 reuse。咁變咗咧，佢係將呢啲嘢咧賣咗俾治療個嗰邊。咁然後嗰個成個成本咧，即係可以翻到五倍啊！ 補充翻少少咧，我唔係好記得啦，因為究竟係 off mic 之前講定開mic 講過，即係我記得兩三個禮拜前我都同即係幾位主持人都講過，就係、大陸咧有個養豬網，其實都已經講過，就係話咧喺到某一個情況咧，即係佢有養豬十法嘅，你可以睇下，佢去到第八條就係話咧。喺隻豬 anyway 大約35公斤定90公斤之類嘅時候咧，你喂嗰上嘢叫蛋白精，咁就會令到佢更加肥肥白白，啲肉會實啲。咁依樣嘢咧，其實已經係嗰個飼料咧，已經係包括咗落去。咁依個來源咧，就已經係早到佢係2002年嘅時候已經有。 咁但係喺雞蛋呢件事咧，就內地有啲專家咧就話咧。佢就話未必係真係喺個飼料度出事喎，因為佢哋計過呢，佢話如果香港呢驗出嚟嗰啲雞蛋呢有 4.8 度嘅 ppm 嘅三聚氰胺呢，佢用一個轉化嘅一個 formula 呢，就話呢咁就嗰隻雞呀、係要差唔多要食呢7000多個 ppm 嘅三聚氰胺呢，佢先可以 produce 到一隻呢有 4.8 ppm 嘅雞蛋出嚟。咁佢話呢個係冇可能嘅，因為呢你食7000多 ppm 嗰隻雞即瓜啦。 咁樣講嘅話，即 係唔係生蛋係生石啦。 雞粉唔係粉係石。 所以呢佢哋個推測呢就係呢，佢話可能呢是用另外一個方法，咁、那個方法又幾過癮嘅喎，佢就係話，佢就用呢個蛋白精就溝尿，咁因為尿酸咧係會催化呢個氮出嚟嘅，咁然之後咧就逐隻蛋咧。就注射落去嘅， 系咯， 咁但系我覺得呢個係有可能，但係就唔會蠢到咧，就係每一隻注射啦，因為你做檢測嘅時候咧，都係抽檢噶嘛，咁如果你 get 即係好似我哋做呢、這個，即係我哋做廠知道，即係做抽檢，你 get 知道 啲方法嘅時候，係啦， 佢知道邊箱嘅， 係啦，邊一箱蛋。通常嗰啲人抽上格，因為中格，因為下格嗰啲咁樣，佢就喺嗰啲大機會抽檢嗰啲蛋嗰度做手腳咧，就已經可以過關嘅。 我都覺得係直接注射嘅原因係， 所以真係好有趣。 大家有即係記得嘅咧，假蛋嗰陣時咪係咯，佢直接打落去噶嘛，打啲嘢落去成為假蛋噶嘛，所以我喺度諗緊。應該都係直接。 唔係我嗱，即係總結一下啦，即係我覺得就係阿爺就一定會好清楚究竟成件事嘅發生係點、但係呢啲嘢咧，即係到目前為止，樣樣都有好多好多好多推測啦。但係即係你攞唔到個答案，因為我覺得好多嘢都會係冚住啦。咁、但係即係總之就係、作為即係一個普通嘅百姓咧，自己自求多福咧，最緊要係咩咧？即係你一定要 expect 而家食嘅食物大部分都有三聚氰胺。咁我哋俾 B B 仔好啲就係咩咧？我哋俾 B B 仔好啲就係因為我哋唔係就係飲奶，唔係一啲單一食物。咁咧最緊要平時。飲多啲水， 係啦，飲多啲水， 飲多啲水嚟自救，因為你一定要預咗有呢個準備咧，就係咧嚟緊其實好多食物會陸陸續續都會即係會揭出嚟咧，係會有三聚氰胺。 諾貝爾化學獎， 呢個真係呢個21世紀嘅最大 蛋白精，即係我真係好嘢，佢咁樣改個名， 其實係好濫用咯， 係啊，蛋白精 而家佢係濫用啊。即係你唔仲慘過呢？譬如話你以前雞蛋有蘇丹紅嗰陣時候，因為嗰個蘇丹紅其實只係整到隻蛋係個蛋黃靚啲啦，咁你嗰個可能個蘇丹紅係冇咁可以廣泛去應用，但係呢個蛋白精咧實在太偉大啦，即係佢基本上係可以喺好多種唔同嘅食物，包括埋蔬菜，因為蔬菜都有驗蛋白質嘅，蔬菜都有蔬菜嘅蛋白質嘅。咁所以其實早嗰排深圳亦都傳出嚟就好多番茄啊、蘑菇啊，其實都係有㗎。咁所以呢 即係自己執曬。 我係聽講多樣嘢啦，就係、是、呢早我條 email、我未 check 過來源，咁即係但都可以講一講，就係、是、呢有個教授喺一個訪問度講嘅，咁就有個記者問佢呢，其實喂過去呢啲嗰啲即係閃啊，我哋嗰啲寫閃一閃嘅咁係咪即係鰻魚啦，咁之前係喂激素落去㗎嘛，咁佢講樣嘢豆我哋食嗰啲芽菜啊，即係佢哋大豆、大豆芽菜啦。咁過去咧要五日咧先至可以種完嘅。咁打激素之後點咧？一日內種曬。咁你諗下個出產係幾緊要？ 唔係呢個你講開就即係等於我哋成日我同阿圖圖就知喺東莞咧，我哋成日食嗰啲啲酒家咧，咪有自己發出嚟嗰啲豆苗。 豆苗嗰啲嚇， 我而家都驚驚 地。好驚！ 我都用一個花盆發出嚟， 嗰啲幾好食， 但係好鬼好食 嘅，係好食㗎，係啊，豆嚟㗎嘛，即係好似 幾爽㗎。 係啊，咁所以即係樣自己就要小心啲啦。咁我哋又講下第二樣嘢啦，就講下即係其實早嗰。排就有單即係點解要講呢單嘢呢，就因為最近其實呢就有個潮語，即係呢個主要喺北方，即係南方冇咁興，就係、是、呢、這個潮語就係、是、呢你知道我知道是誰嘛，咁人一見到呢就成日講你知道我舅舅是誰，咁點解會成日講呢句說話呢，咁其實就同一件事有關啦，就係嗰單哈爾濱公安打死大學生事件，係啦，咁呢個呢就係、是、即係事源就喺有一晚呢，就喺有一間叫做喺哈爾濱有一間叫糖果酒吧，咁糖果酒吧嘅門前呢、就有一班大學生同埋一班即係休班嘅公安，咁呢就事源就話因為呢嗰個公安呢，其中一個公安揸住一個白色嘅寶馬，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可能佢哋 即係公安就揸住一個白色嘅寶馬， 係呀 正常啦，正常啦， 唔奇呀，冇問題， 冇問題呀， 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即係衝前衝得好快，咁呢就即係佢準備拍車嘅，咁然之後跟住就可能即係有少少頂撞啦，咁頂撞咗幾句之後呢就即係我初質口角介意就動我啦，咁跟住然之後呢就有一位仁兄，有一位大學生啦，就叫做其中一個呢就叫林松齡，咁其實佢哋一班人唔知六七個到嘅，唔知五男兩女嘅之如此類嘅，咁然之後公安嗰邊又係即係又係六七個人到啦，咁記得咗幾多個啦，我都唔夾，咁跟住然之後就嗰、那個林松齡呢就到最後呢就俾即係公安打死咗，咁咁點解會講呢單嘢呢，其實呢就係、是、你發覺即係大陸呢有啲咁嘅事發生呢就會好得意嘅，就係、是、喺第二日呢就第一樣奇呢就係、是、呢個林松齡嗰個屍體呢、就赤裸上身呢就擺到第二招，就喺呢個糖果包，唔係冇人理呀，係佢呢就有個繼母㗎，咁佢個繼母呢就特登呢就將佢呢就即係擺喺第二日頭啊，就成條屍咧就擺咗喺街度咧，就即係好似 示威咁啊， 即係就喺度哭訴啊，公安打死人啦，好慘啊，咁啊等啲傳媒又嚟訪問佢啦，呢樣咁好多到電視台啲人真係訪問佢，咁呢個第一樣好奇嚟啦，因為喂大佬你擺唔知點解，我都唔明點解可以咧，即係有個人死咗咁可以擺到由夜晚第二， 喺香港呢啲事發都係犯法嘅，香港 佢呢件事事發嘅時間咧係夜晚十點幾嘅。咁但係可以一路擺到第二日朝頭早啦。好啦，咁呢件事洋洋開咗出去呢，咁呢就即係成個網絡啦，各大討論區啦，同埋呢就係、是、即係喺哈爾濱所有啲市民嘅輿論啦，首先就係、是、假處死個公安啦，咁即係公安打死人，即係公安呢從來都係咁啦，係啦，即係又話即係警權又過大呀，啲人啲公安成日哈哈霸霸，好啦，咁然之後呢過咗一兩日呢，咁呢個哈爾濱政府呢就將嗰日呢有一閉路電視影到嗰條片出嚟呢、就同埋呢就開咗記者招待會，公開出嚟，咁條片而家 YouTube 有得睇嘅，咁呢嗰條片呢你睇全場七分幾鐘就冇聲嘅，咁我都睇過，咁呢睇完之後呢，第一咁嗰個林松齡呢係真 係 幾抵死嘅。 你聽 嘅嗰條友真係，因為呢嗰條友呢其實佢不斷係咁追住啲公安。 喺度挑人囉、 啊。嘩又追到入去嗰間同我包又打和，跟住呢出嚟就再繼續打和。 執 又執 嘢執嘢執添喎。 係呀。咁同埋呢呢、這個都唔係問題。其實呢、這個但係呢嗰個轉捩點喺邊度呢，轉捩點就係呢嗰、那個哈爾濱政府呢就唔係 就開始網上有啲人有留言就話呢個林松玲呢就不斷喺嗰晚呢就講咗好多次，你知道我朝早是誰嗎？你知道我朝早是誰嗎？係咁樣講呢句說話。咁好啦，咁呢句說話呢就令到好多人呢就喺度聯想啦，哦，原來你呢就係嗰啲即係你都係 高幹高幹子嗰啲關係啦， 睇你死啦少啲嘛。咁呢就調返轉啦，啲人呢就全部幫嗰啲公安啦。咁呢即係就咁呢即係成件事呢就由六警察當街打死大學生呢就變咗做六提督拳打林亞內。 哇呢、這個咁樣扭返轉頭。 成件事嗰個荒謬程度而家呢就未完結㗎。而家呢就去到驗屍啦，即係哈爾濱政府就嗱公道起見啦。咁呢我哋就會即係連埋約埋佢屋企人咁一齊呢就。 有冇搵到舅舅先。 唔係咁然之後呢就佢屋企亦都出嚟否認，就話喂我哋普通人家嚟㗎咗喎。咁但你講完都冇人信。咁我因為呢個舅舅亦都係好麻煩，因為呢佢而家呢係有個繼母啊。咁究竟係佢個繼母個細佬啊，因為係佢 親生母 佢親生母親個細佬冇人知。咁而家呢就而家亦都唔去即係冇人去考究呢樣嘢㗎，咁只係就係而家就喺度等啦，即係驗屍就驗咗㗎嘛，等嘅驗屍報告出嚟啦。咁但係即係我攞呢單嘢出嚟講呢，就係我覺得係好荒謬㗎，即係冇人會將件事呢係擺返喺嗰個法律嗰個觀點啊，或者點即係係只係全部嘅人就覺得 自己討論 係啦， 個背景 邊個抵死 會影響到邊一個啱 係啦，係啦，咁呢個都幾有趣嘅一件事啦， 嚇奇怪。 你幫我睇翻成段片咧，基本上公安嗰扎公安就唔似公安，嗰個僆仔又係抵 Q 死嘅，就抵唔好話抵 Q 死啦，抵俾人打先。 唔係因為佢係一路撩住人嚟， 係啊。咁但係你公安你即係如果你真係。喺香港，我如果喺香港嗰個角度睇啦，你如果真係一個差人嘅話，有條咁嘅友，你無論係當緊更又好，唔當緊更都好，你都要話俾佢聽佢係公安，跟住就踏 Q 咗佢翻去公安所啦。 唔係有機會有，如果喺香港其實有機會差佬會揾槍肥嘅， 冇理由係監生打 Q 死 啊！你揼佢嘛，係你揼佢嘛， 係啊。咁即係如果有興趣咧，我又將呢條片又放上去俾大家睇下咯。嚇咁就等大家評個公道，究竟邊個抵死？ 咁冇法律 嘅，純粹呢個私人恩怨嗰個角度出發喎。 係啊，佢其實你唔話佢係公安，你咪兩班人喺度口角跟住大家互片囉。 就我睇成件事就係我覺得最得意就係其實係冇人去從個法律觀點去討論囉。係 啊， 即係就一味就淨係好似即係點講呢，就只係會係去評價究竟邊個抵死嘅。呢個 好似香港以前嗰咩巴士阿叔嗰個 case 一樣㗎嘛，又係咁啦。 係啦，咁啊呢單嘢就再睇下啦，我哋遲啲又再跟進下。 怪事啊呢件。 咁啊另外就又講返廣州喎，廣州最近就出咗本書喎，其實都唔係最近 出嘅。一啲騎嚟嘢 啊。嗰本書叫咩名，嗰本書我都唔記得咗叫咩名。 你上禮儀係咪你上個禮拜已經有講 咗。你有你 我冇講過呢本書。 但冇講過本書個名。 咩 廣州 禮儀 人民禮儀手廣州市民禮儀手冊。係啦。咁啊有冇睇過呢本書？ 我未睇過。 咁呢本書就喺最近即係廣州書展啦，咁廣州書展都即係再特別推介，因為其實佢出到第如果我冇記錯出到第三版嘅，佢係不斷修訂嘅。咁就即係喺書展嗰度有特別宣傳啦，咁即係我睇電視即係睇返廣珠江台啲電視個書展嗰度其實都幾得意嘅，即係呢個廣州宣傳部有兩個即係部長，我唔知邊個正邊個副啦，咁有一個男人叫林紅，林紅係湖南人嚟嘅，咁另外就仲有一個而家都幾出風頭嘅，就一個叫黃曉玲啦，黃曉玲就係女人嚟嘅，咁就係山東人嚟嘅，咁佢就即係佢兩個就喺個書展度呢就好似即係唱雙簧咁囉，咁即係譬如話就特 即係大家佢就好努力去推介啦，就話即係成個書展最受歡迎嗰本書咧，就係、是、呢、這個、嗯、就係、是、呢本廣州市民。 咁啊好悲哀咯，其實。 咁啊唔係，仲有嗰個林紅就好笑，喺電視嗰度就話即係你哋除咗要睇呢本手冊咧，就係、是、又學著衫啊嗰啲嘢咧，就要學下我哋部長黃曉玲咁樣咯。咁又黃曉玲 即係一個潮流嘅指標嚟嘅， 真係好唔係，但係好突兀嘅，即係我真係講唔知。 即係又要做個人民樣板咁樣。 係啊，咁呢本書其實就即係如果我哋作為香港人睇，就會幾得意嘅，即係入邊有好多其實呢本就。我諗北京其實以前搞奧運嗰陣時候都出過呢啲咁嘅書嘅，呢、 啊、 本書主要其實就係針對即係2010年呢、這個廣州嘅亞運 會， 係啦，即係喺廣州就有啲 slogan 叫做迎亞運、講文明、樹新風、速和諧咁樣啊嘛，咁就咁咧就本書就教所有啲即係講廣州人啦，就有啲咩嘢唔好做啊，有啲咩、 有咩應該要做， 係啦，即係係啦，咁譬如話。即係有啲比較，如果我哋香港人覺得幾得意嘅咧，就會係譬如飲咖啡啦，就不能用呢個匙羹，亦都不宜用嘴去吹咖啡。咁 呢個見 嚇呢、這個呢、這個 唔係佢用匙羹咧，以前香港即係我。記憶所及70年代嗰陣時都會有人咁做， 唔係係用乜嘢？ 即係 探 得意 問題，用乜嘢匙羹？嗱、我喺大嗰啲，我喺北京咧，我真係見過好多次嘅，即係尤其是早年嘅北京咧，就真係有，就係你用一隻普通咖啡杯，咁但係北京佢就 飲湯， 係啦，就飲湯嗰啲陶瓷嘅湯羹，我都係相信佢係講緊嘅。又是一隻咁嘅匙羹咯，唔係講緊鐵嗰啲匙羹， 唔係打糖啊搞嘢。 咁我諗我嘅理解啦，就係用一隻咁嘅湯羹。咁但係呢個其實而家喺廣州我諗都唔係好多， 係啊， 應該唔多啦。 唔係廣州其實唔好話近來啦，其實幾年前都應該。我見都唔會有人咁樣飲咖啡， 係咯，好少啊！ 兼且你有乜理由要吹咖啡本身你溝埋奶性，你都已經唔熱 嘅。唔係啊， 唔係同埋我覺得吹咖啡有 冇？我真係好奇怪， 係啊， 吹嚟做乜嘢咧？係 唔係首先吹就應該 即係我覺得 必要，因為你如果飲 咖啡係易飲噶嘛， 你溝埋奶落去， 唔係我同你有睇法有啲唔同喎。我覺得喂吹咖啡都唔係好失儀嘅嘢。 唔係我都冇乜嘢， 即係你而家唔係叫啦，呼係咁又。吹 啊，都唔可能佢吹身都吹到周圍 係。嗱呢個就我就唔係好明啦。咁同埋就阿黃曉玲大力推薦嘅其中有一個有一個要留意咧，就係男同志啊，就唔係同性戀嗰啲啊，即係男同志穿西裝咧就要穿黑襪子、黑皮鞋。 喂，唔係 穿白襪子咧就要出問題了。 要出啲咩問題？ 太老土啫。 唔係咩？呢有講過就係 著襪子失禮人啊嘛。 我覺得就學生著嘅，即係出嚟做嘢咧。 唔係咁嗱，呢個咧就唔係呢個 point 咧，呢個 point 其實咧係有 point 嘅， 有 point。 因為喺大陸其實唔淨止廣州，係真係好多內地人咧 都係， 即係著西裝都喜歡著 白襪 嘅。咁其實著白襪係真係幾好。 白西裝嗰啲唔著到白，著白襪冇問題啦，係嘛？ 我翻學校嘅時候咧， 咁學校咪白襪咯，一定係。 我哋嗰陣時有個咁樣講，你著白襪啊，白襪仔，即係已經係代表老土嘅一樣嘢嚟啦。 唔係，同埋我以前我哋。翻學著嗰啲褲通常就灰色褲， 係啊， 咁但係你西裝通常係深色噶嘛，咁你如果深，譬如你黑色啊或者深藍色啊，咁你再配一對白襪咧，就會好大。咁同埋你其實著西裝，其實我嘅建議就係，不如唔好夾人著西裝啦，鼓勵人哋著唐裝 啊， 因為你其實真係 get 唔到嗱，譬如話你話你要著西裝，你係要注意幾多嘢咧？唔係淨係對白襪噶嘛， 領帶， 譬如話你打恤衫，你著一件。什麼嘅闊嘅恤衫，譬如話什麼靚嘅恤衫，譬如一啲闊靚嘅恤衫，你究竟係要打個 咩？ 你要打個豬，你唔通打個豬腸胎出嚟？你都好核突嘅，係咪先？咁你即係你打胎都有好多種方法，咁你係咪連呢啲都要教埋廣州嘅市民啦？ 仲有幾多粒紐？ 係啦，係咯，咁你即係我，如果我係廣州嘅市長，不如我索性鼓勵啲人到陣時。 連西裝都唔好穿啦。 喂，就當然南方你冇理由穿西裝嘅，咁鬼嘢。 係啦，咁同埋你有外國人嚟到，咁穿翻唐裝咁， 冇嘢㗎，冇嘢。 係啦，即係咪仲有意思啦？ 係 彰顯，係啦，突顯中國嘅話，穿唐裝咪好咯， 係咯，山裝唐裝幾好。 咁 另外一個我覺得唔啱嘅， 係仲有邊個？ 佢有一個你 send 俾我嗰度有個，在家裏看球看比賽，不要拍桌子。大聲叫喊，我頂你個肺！我睇屋企睇波，你都話唔俾我嗌， 呢個係跟北京啊，北京 黐線，跟都唔啱啊！你應該要糾正佢啦。喂，我屋企睇關你 Q 事？ 唔係因為佢哋，因為其實我諗嗰個目的咧係要講和諧啊嘛。因為 和諧嘅咩？ 唔和諧㗎。即係你同埋就係你唔好講你喺屋企睇比賽啦，同埋你現場睇比賽咧， 比賽都唔和諧啦。 唔好幫死一隊啊嘛，要兩隊都要幫佢哋打氣㗎嘛。呢個係北京上次嗰個。 嗱，如果你咁講啊，真係唔啱啊，個邏輯有問題，矛盾。咁你唔好比賽啦，比賽都已經唔和諧㗎啦。有分勝負嘅，一係比賽之後抹咗佢，友誼第一，冇結果嘅，咁啊和 波算啦。 係咪先？屌，比咩賽啊？ 又加 離曬譜，我覺得呢句真係離曬譜嘅。 你試下中國對日本啦，日本贏會點啊？ 西仇嘅。 跟住中國贏咗嘅時候。傳媒 唔 係， 唔係冇咁贏咗， 我都唔見得上一次北京嗰啲人做得到啦。 唔係你跟住嗌日本好嘢咧，你會點呢個大鑊啲？ 係一樣咯，所以唉，算罷啦呢樣嘢。 咁其實仲有一個都幾過癮嘅，就係佢其實仲有一個佢嗰本書入邊咧，就仲有佢有好多環節，有一個內容咧，佢就係教啲人咧點樣去稱呼人嘅。咁佢譬如話咧，即係我講少少咧，有個位長嘅。咁譬如話，佢話咧長輩咧就可以對晚輩。輩以姓名相稱，晚輩對長輩就不可以，咁呢個都有道理嘅， 有道理 啊。咁佢譬如仲有咧，就係可以喺對方嘅姓名之前咧，分別加上老、大、小呢啲咁嘅字，即係譬如話，如果同佢好 friend 咁啊，老陳、老李咁樣嗰啲啦。咁仲有咧，就有啲有職位嗰啲咧，咁你應該咧就要尊重人咧，就要講埋你個職位，即係譬如李總。 咩工 啊？陳護士咁樣即係咁講埋，咁但係咧佢有個温馨提示，呢個就幾過癮啦。即係佢個温馨提示，佢話喺廣州咧就可以稱呼年輕嘅女性咧或者服務員咧為小姐。咁但係咧喺外省咧就要謹慎使用啦。咁佢呢個都有道理嘅，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就係咧，即係千祈唔好亂咁叫。其實我覺得喺廣州你都唔好叫做小姐， 係啊，都有 因為其實好 廣東省都唔好， 係啊，即係都幾敏感啊。咁同埋就係。做咩見到外國人呢就不能叫鬼佬要說哈佬咁樣。 喂咁樣其實喂會唔會俾人覺得個哈佬同鬼佬係等同呢如果你咁樣講。即係俾人即有啲英文水平唔高嘅咪 get 錯你意思。 咁我覺得呢即係你搞咁多呢啲咁嘅書呢就無補於事。即係我覺得廣州 有一 就廣州你又講有咗。 有一個覺得好幾過幾好。 例如邊個呢 女士穿西裝一定要根據自己的身材特點選擇。盡量能揚長避短。嘩呢個 OK 啊。 呢個好主觀㗎。 好難。 咁但係我覺得就先搞即係廣州其實最大鑊其實搞啲市容啦即係呢啲我諗用幾年時間都未必搞得掂即係譬如話我舉一個我只係舉一個例啊，就係譬如話你講而家嗰啲即係我諗廣州人就好清楚就係嗰啲屋村嗰啲所謂叫物管物管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嗰啲叫物業管理即係嗰啲契弟嗰啲我就成日叫佢契弟嘅即係嗰啲呢即係啲就係一啲呢一著起副嗰迷彩呢個軍服 保安 戴個好似德軍咁嘅頭盔 放咗自己 以為自己真 係 即係以為自己係上上係啦嗰啲咁嘅人成日仔嗰啲即係哈哈霸霸正經嘢又唔做即係有人偷嘢佢又唔理嘅喂佢係行嗰啲街邊嗰啲檔呢話佢真係好似我哋60年代睇戲嗰啲即係啲佢行過去呢度蘋果好食㗎今日咁就 另 兩個啊點點啊喂就然之後霸晒嗰啲位呢仲要嚟就做俾你停車位呢跟住呢就收停車場費啊又自己袋埋落袋啊喂嗰啲直情係有牌爛仔黑社會點啦即係如果你要管咩管下嗰啲先啦大佬係咪先即係你梗係搞啲咩禮儀得個吉㗎啫咁啊第二節就差唔多喎咁我哋今日又加多節第三節返嚟再繼續傾。 好 保安副播放率，堅拒分之弱。 支持2008普選，支持流行音樂，請支持流行普選，請支持林宇陽。 星星星，天空挂，他肯跟你不回家。 灯光闪，心中挂，他可是你醒家。 身边的鲜花，多姿多彩，你爱吗？他肯跟你不回家。 你怕硬币很声吗？偏偏需要他。 千千千打到嚟， 大师我失恋啊！ 失恋呢就必经嘅阶段。 Andrew， 你又沟唔到女啊？大师你做乜咁燥啊？ 阿仁哥，我以后追住你啲证嚟度炒，你小心，我一定搞你。 Elsie， 你倒米啊？ 而家你仲去白博落去信嗰啲 course， 你自己再睇埋啲 case 啊，你都知道不可能信啦。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星期五晚11:30至12:30，千千千打到嚟。 天光千千啊，千决千不可以。 曾经有一个至好听嘅节目，俾我听过。如果系，都要喺呢个节目上面加个名。 喺咗10年，我就因为国家机器忘记咗。 点会咧？就算一张厕纸、一条底裤，都有佢本身嘅源泉噶嘛？呢个比喻真系一流。 你爱啊？悟空，你爱就要讲啦，做咩唔出声啫？ 3年之后又3年，3年之后又3年， 争咩？两样沟埋变做濑尿牛丸啦，笨！ 喺五光十色嘅电影世界里面 ，Hong Kong Reporter 有大把戏。萧定一、宇桥、Albert、纪涛。